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深夜里你的电话，静静地听你讲，累了吗？我永远为你留着一盏灯光。曾经爱像一种互相惩罚，但你的幸福却依然是我唯一愿望。还是好想抱着你，想代替你受伤。我心中，你永远是上天给我的奖赏。就算你不了解我会多牵挂，我宁愿我的爱不在你脚下。 坚强的人内心深处都总会有一个放心不下的故事和那个人。这一次黄小琥讲的不是爱情，而是亲情。他放不下的是他的女儿。我想很多人听到歌词当中的说，我想做你的力量而不想做你的重量，这句歌词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惺惺相惜。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放不下的时候呢，不要马上就放下，而是要轻轻松松的，或者给自己一个过程，慢慢的放下。小柯演唱《轻轻的放下》。 像是轻轻的放下，因为爱情，稳稳的幸福，北京爱情这些歌，它是一个始终用自然平静诉说故事的创作人小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他在多年前给将爱情进行到底写的一首歌，谢雨欣演唱《爱是怎样炼成的》。 太任性了，你说我总会长大，是应该的。你看我，我是明白的，别太宠我，我会变坏的。让我为你做些事情吧，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终于

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聊天呢就有点像打球一样哦，你一下我一下，不要人家发一句你回一串，反之也不行，别人发一串你回一句，均衡特别重要。你回少了的话呢，别人会觉得你很高冷，回多了又会显得很聒噪。如果对方回复你的话明显是敷衍或者是在结束对话，那就不要再发了，可能别人在忙啊，或者心情不好啊，或者纯粹就不想搭理你，无论哪一种都应该是你闭嘴的理由。 少了一卷，心中的事一直想，为什么你没来电？接到了电话之后，心烦是不可避免，上周失恋的痛苦仿佛也还在眼前，朋友昨晚的叮咛依然回荡在耳边，可是我的心早已飞到了你的身边。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悲喜而起伏盘旋，心保证不浪费，一定永远。 请你见我一面。虽然你家住很远，不住在我家旁边，但希望透过电话传达我对你思念。 可能你不太了解， 可能你觉得新鲜， 但请你知道一点，我对你很有感觉。 闺蜜说，不能回男人信息太及时，深夜更是不要跟男人聊太密切，会让人感觉很轻浮。当时就一拍大腿，觉得很有道理哦。可是仔细想想呢，会这样轻视你的感觉的男人呢，无论如何也不会喜欢你到哪里去吧。套路都懂，只是舍不得对你用。喜欢你就是要在看到你信息的第一刻理你理你理你，所以这也是衡量一个人对你上不上心的细节啊。不过用的次数不要太多，一次就可以。 你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里，听同一片 CD， 麻痹所有的泪滴，我全都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伤痛的心仿佛无法痊愈，心痛难过只因为你冲动，没有后悔不觉得累，我愿为你承受。的全部，我给你幸福。Oh yes or no， 只是在你愿不愿意接受幸福。我愿给你最真挚温柔，摊开你的双手，就让一切冲透。都把自己关在屋里，问同一个问题，放不开他的离去。你该学会勇敢地接受他做的决定，不再惦记他留下的痕迹。想要承受，付出我的全部，我给你幸福。Oh yes or no， 只是在你愿不愿意接受幸福。我愿给你最真挚温柔，

是自己，而不是谁。 王菲演唱执迷不悔，其实所谓的优雅就是不再解释，也不再要求，因为你终将知道误解多半会被时间理清的，没有被理清的误解就是对方的执迷了，你也终将知道给予是最为单纯的善意。倘若对给予之后的结果有预设的期待，那不是给予，只是化了妆的交易而已。 抛开那梦魇和你思相接，想必你的眼里应该隐瞒着更多的细节。他乡的狂野让你对我坚信拒绝，他会陪你过今天，他也许就在这列车的某一节。